但忘了的是那个街角，想念的是当时的微笑，生活中交错失望，越想念就越孤单，若再被寂寞迎头赶上，多感伤原来只是正常。一个人的咖啡和甜果，是不是也忽然察觉到，多出时间看天色的变化。如果有一天我们再见面，时间会不会倒退一点，也许我们都像伤害之外的感觉。如果那一天我们都发现，好聚好散不过是睁着眼，如果我们没发现，就给彼此多一点时间。 两首难听，首先是来自纵贯线融合的味道，好像是打开了一个石井盒，搭配着梁静茹刚刚那种咖啡加糖的声音，算是在周末的早晨陪你吃了一口丰盛的早餐。接下来方向盘要扶稳了，稍微提升一下我们的速度。这首歌曲大家已经非常熟悉了，来自手稿乐队 The Script Hall of Fame 名人堂。 Best. You can be the King Kong banging on your chest. You can beat the world, you can beat the war. You can talk the guy, go banging on his door. You can throw your hands up, you can beat the clock, yeah. You can move a mountain, you can break rocks. You can be a master, don't wait for luck. Dedicate yourself and you go find yourself. Standing in the Hall of Fame.

机为我吹奏，摆布着我又重新回到这个地球，看见那海浪浪潮起潮潮落，人生的起伏可以追求不用强求。哦我我我曾经到过试着爬起，只是但是还是可是。哦我我我站在路口，到底哪一条路才是出口。我只是过了一天，但却怎么好像又过了好几十年，好像穿坏衣服又到底做几百件，可是温暖的爱用梦会无不实现。在天空的天边有一位天使在歌唱，要我被放弃自己，爱是珍惜生命，你们不要忘记。 我望着天空，看着飞机慢慢飞过，云被吹散还会回来，坚持的勇气能否给我。我告诉自己 走啊，曾经曾在天堂下过地狱的我啊，只是我的故事只想让你们懂事，别做傻事。那天空如此宽阔，不管你帅哥有无，天气不重要。哦，飞得越高摔得越重，还是摔得越重飞得越高。 我望着天空， I Can Fly 来自陈冠希。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都感觉好像自己置身在秋名山当中漂移一番。系好安全带，准备提速啦！ 音乐快快车道。

却也不需再惊惧风雨侵。 这站在远方的你依然如此美好如往昔 But you know 有些话就是不能明说 着它的美好， 说着你们的梦， 这一切真的很重要， 请你相信我， 我真的什么都不要。到底怎样才能算是爱情？不要靠得太近，我背后柔软的伤口不想让人触摸，但在你转身瞬间，泪在心底成了河。 Back 一支很小众的乐队，这首歌曲叫做 You Will See， 它是在用一种很独特的方式诉说了什么叫做欲语还休，没有像其他的情歌听起来那么很甜腻的味道。继续来听歌，马上听到的是来自陆先生的声音， 音乐快车道。

两首很经典的老歌，连听一首 Love Potion No. 9和王菲的半途而废。当年这张专辑个人觉得是属于那种很耐听的一张，也出了很多的经典，比如说刚才听到这首歌，还有很熟悉的执迷不悔、天空、浮躁等等。那么接下来调整一下我们的坐姿，要嗨一点啦。再也没有来自杨老三。 耶、yeah, 每天都没有这存在耶、yeah, 不知道要做些什么耶、yeah, 曾经的想留下话剧耶、yeah, 点点滴滴我舍不得还你我在走在凌晨的半夜里幽静的月光照成我的身影这像个找不到家的 baby手机里再没有的你我再也没有对你生气我再也没有对你的秘密我决定我再也不会爱你、嗯、因为你心里不在这里在这里每天都没有这存在、yeah、不

是被允许，都是因为快乐的关系。Yeah, 握住我的手，你一脸的表情，总可以瓦解我保留的心意。 这首歌来自胡彦斌和艾玛萧亚轩合作的进行式，一首前半部分听起来很平淡无奇，后半段的声音默契爆棚的一首歌，这好像就和恋爱的节奏差不多，从磨合到默契。那么接下来要变换一下风格了，可以抖起来的那种 Dura Dura Dura。 Si esa mujer fuera para mí, perdóname, te lo tenía que decir. Está dura, dura, dura, dura, dura. Que está dura, mano arriba, porque tú te ves bien. Está dura, mamacita, te fuiste de nivel. Dura, mira cómo brilla tu piel. Está dura, dímelo, dímelo, cómo es que está dura. Yo te doy un 20 de 10. Está dura, dura, dura. Tú eres la máquina de baile. No tiene a nadie, vente pa' mi brazo.

中国爱乐乐团音乐厅的设计方案是联浴方案，主体建筑音乐厅外观呈现半透明，融合莲花的形态，玉的温润质感。音乐厅内部的穹顶像一朵盛开的莲花，自然光线从顶部投射下来，弥漫在梯田葡萄园式的大厅里。梦中的阿克库民族管弦乐专场音乐会日前在浙江音乐学院举办，音乐会采用小型民族乐团表演形式，分为厚重的传统与多彩的民族两个部分。民族管弦乐组曲《梦中的阿克库》与歌曲《新疆是个好地方》的创作灵感都源于杨一博2014年赴新疆过程中聆听到的音乐。创作组于2018年再次赶赴新疆，深入采风，进一步整理收集当地的音乐元素，终于在音乐会上呈现极富哈萨克族音乐风格和时代气息的原创民族管弦乐作品。在音乐和影视两大领域都拥有众多经典作品的杨千嬅近日来到北京，宣布全新世界巡回演唱会 My Beautiful Life 美满人生将于明年正式开启。这场巡演的首场演出确定于广州举行，接下来还将继续登陆北京、武汉、成都、深圳及悉尼、墨尔本等海内外城市，总计超过50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远通桥到四惠东进城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从王府井到建国门20公里每小时，从东直门到三元桥30公里每小时，从慈云寺到北沙滩60公里每小时，从97.4到自由自在，80、90、120，音乐加速无极限。 听节目要系好安全带哦！ 音乐加速度，快乐度一路。 Got nothing left to lose. I'm so tired of circular motions. They leave me dizzy and confused. My heart, oh no, it's not your revolving door. I get stuck spinning and spinning and spinning. Oh, till I collapse on the floor. But every time that you touch me, I forget what we're fighting. 来自 Ever 的新歌 Tell Me It's Over。 Head of Above Water 这张专辑呢，也算是 Ever 这次复出之后出的第二张专辑了。我觉得这首歌听起来是一种很适合现代爵士舞的感觉，马上的这个声音有点调皮，有点 R&B， 来自方大同，玩乐。 如果你正在那条路，或是在未来的下午，这个世界有哪个 who 不会有种感触。如果你正好在成都，或是你家拉瓜瀑布，有了还是工作不足，铃声都会响出。Wine anytime, night or day. Oh,